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他第一份呢就是1990年即是成立之后两年发表的。咁嗰陣時都唔係好肯定，即係究竟呢一個全球暖化係咪正在發生？即使係發生緊咧，係唔係同嗰個二氧化碳嘅增加係有關係？係即係係人為嘅咧咁。咁但係即係初步咧懷疑。好啦，但係之後1995年就 AR2， 2001年就 AR3， 2007年就 AR3， 嚇咁1234啊，唔係搞錯咗嚇。90年係1啦，95年係2啦，01年係3啦，07年係4。咁、而最新嗰份呢就係舊年出2014嘅 ,2014。但其實佢嗰個 summary 呢 ,2013 年就9月已經出咗，即係一個總結。咁、個 executive summary 啦，我哋叫做一個摘要啦。所以我好記得我2013年9月打後呢，其實都出席咗好多有關嘅活動。即係香港有啲環保團體呢搞研討會，我都出席咗㗎。咁講返2001嗰個份報告呢，我好記得，因為我02年呢就年頭就已經接任香港傑出青年協會嘅主席，咁我好關心呢樣嘢㗎嘛，我就搞呢個嗰啲聯誼晚宴，即係俾返自己啲會友嘅呢，我第一個呢就係請盧毓明嚟講浮游基因嘅，咁 Dennis 而家做咗中大醫學院嘅副院長啦，升咗院長未我唔知呀，冇留意，咁但係呢當時佢係啱啱喺外國回流返嚟嘅，咁但第二個聯誼晚宴呢，唔係林晚宴，好似午宴啊定晚唔記得咗啦，已經成十幾年前，就係、請當其時嘅天文台長就是林鴻坤，即係林鴻坤之後先係林超英喎。咁林鴻坤咧，我就邀請佢嚟講呢個AR3 啦。咁樣咧就HK， 我叫做 HK 嘅鴻坤啊嘛。HK 咧，我即係好熟啦。當時我係跟過佢咧，佢講得非常之好嗰晚。哇！聽完之後咧，成班傑青咧，哇，都好震撼。即係嗰陣時先知道原來咁大鑊，即係話原來呢個全球暖化呢個危機咧係咁嚴重嘅。咁就係2002年上半年嘅，我記得就是請阿林鴻坤嚟講呢個 AR3 嘅。咁就07年發表嗰個咧，我好似喺呢度講過㗎啦，係咪，即係因為我太多唔係好記得。咁你知道最出名啦，因為06年就 L 哥啊就係、出咗本書，其實佢應該係出嗰套電影先嘅。咁就係叫做 An Inconvenient Truth 嘛。香港我都話好憎嘅譯名啦。叫咩呀又唔記得。叫絕望真相啊，咁、但係台灣叫不願面對的真相，係咪，咁我鍾意台灣一個，所以我唔用香港一個嘅 An Inconvenient Truth。咁於是佢就後嚟又變咗本書啦，又有電影又有書啦。咁而 IPCC 呢亦都07年就係、即係年頭又發表嗰、那個即係摘要啦，咁然後年尾先至咪7月7、8月先至發表個全文啦。咁後嚟兩者呢即係戈爾同埋 IPCC 呢都係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嘅，而戈爾嗰套電影咧就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嘅，係嘛？咁呢個亦都當時就係霍金，佢啱啱嚟過香港，因為佢060應科大家邀請嚟咗香港啊嘛，大家仲有印象啊，九年前啫。咁但係佢就因為佢嗰出嗰、那個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啊 SPM 啊，佢已經知道大鑊啊霍金，所以佢又聯同一班科學家咧，就將嗰個末日鐘Doomsday Clock 呢就教到個指針教到佢最接近子夜，大家知道子夜係乜啦，就即係世界末日啦，子夜係咪，咁呢個呢其實我係一路睇住，因為我嗰陣時我差唔多由05年開始呢，我係跟得好貼嘅，我就已經好留意，即係我跟咗足足十年係好貼好貼嘅，即係對於呢、這個係氣候問題呀咁樣，所以我知道曬呢啲新聞。咁但係我而家問返好多人呢，好多人係完全吓即係淨 O 曬嘴嘅，佢哋係完全唔留意唔關心嘅，就好得意，香港人係唔留意呢啲問題㗎，但我就極其留意。好啦，咁即係所以我淨講古仔唔講啦，即係歷歷如數家珍啊，我乜都可以講出嚟。好啦，咁但係呢又講返另外一個呢，就真係講嗰個 COP， 要講 COP 點嚟。COP 點嚟呢其實就係、講返1992年啦，今次好得意喎，其實佢係遲過IPCC 少少嘅。IPCC 係1988嘛，大家記得。咁但其實呢第一個真正嘅環境會議呢就係、喺瑞典嘅斯德哥爾摩嘅，係國際性嘅呢就係、1976嘅，咁所以個已經係好早㗎啦。咁但係真正嗰陣時都係冇諗氣候變化嘅，佢淨係講嗰個即係譬如空氣污染啊河流啊海洋污染啊垃圾嘅製造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嘅啫，咁時就係1976年。 咁但係一路咁開呢，佢就隔幾年開一次呢，其實就係喺聯合國有一個 program 就叫做 UNEP 叫做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 其實叫做環境署嘅，我哋中文聯合國環境署。咁但後嚟佢就正式成為一個就叫 UNCED， 就係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即係環境及發展嘅會議，聯合國。咁但係呢啲人就唔鍾意叫呢個名嘅 UNCD， 佢哋鍾意呢咁即係 informal， 但係個個人都鍾意，就叫做地球峰會、聽過未呀？ Earth Summit、Earth Summit。 咁佢 Earth Summit 呢，其實第一次呢就最大規模嘅呢，就係喺呢個係巴西嘅呢、這個里約熱內盧 Brazil， 就1992年開嘅。咁嗰陣時已經知道呢一個全球暖化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所以呢個會開完之後呢，聯合國就成立咗一個組織，就係叫做聯合國嘅氣候變化嘅國際框架公約咁上下啦，係真好麻煩嘅。佢英文呢其實叫 UNFCCC， 咁但係因為三個 C 呢就太麻煩呢，啲人通常就唔讀曬，就叫 UNFCC 嘅，即係全名就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嗱 Framework 就框架嘛、就係 for framework convention， 其實係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climate change， 所以咪三個 C 囉。咁但係啲人呢就懶就咁叫做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for Climate Change， 咁就算啦。咁其實就係一個聯合國，即係呢個氣候變化框架其實一個咁樣嘅組織。咁呢個組織呢，佢當時係94年先正式生效啦，但佢有一個好大功績，就係、是、要求所有嘅參與嘅嗰啲會員國每年都要提供佢哋國家過去一年嘅二氧化碳排放量。其實唔淨止二氧化碳嘅，嗰陣時佢已經列咗咧喺六種氣體係要關注嘅。二氧化碳講量嚟講肯定係最重要，但係你話講嗰個温室效應咧，有其他氣體仲勁，不過個量係少好多好多。咁、當然第二個咧就係甲烷啦 ，methane CH4 即係香港人叫沼氣啦，亦都係我哋嘅煤氣入面主要嘅成分啦咁第三咧其實就係、是叫做氧化亞氮大家學過少少 chemistry 咧應該都識呢個啦，就係、是、nitrous oxide。呢、這個 N2O 啊 ，nitrous oxide。而第四咧就叫氯氟化硫，咁呢個少噶啦，叫 hexa， 唔知 sulfur 乜鬼嘢嘅。hexa 就係呢個氯氟化硫啊 ，sulfur 嚟嘅。咁然後仲有第五、第六咧，其實第五咧，大家雖然少聽，但係而家講起成又接近三十年前咧，哇，周圍都報道嘅就係個臭氧洞嘅罪魁禍首。係點解會喺南極有個臭氧洞咧？會有啲皮膚癌咧？就因為呢只就叫 CFC。叫做 chlorofluorocarbon， 咁就簡稱叫氯氟化碳有好多名稱嘅，有啲即係專有啲嘅化學名稱，我費事講啦，我淨係講嗰個即係比較通俗叫氯氟化碳就係、是、CFC。咁所以而家 CFC 咧，基本上喺1987年嘅滿地可條約咧已經係禁用㗎啦。咁嗰次係好成功嘅，1987年咧啱啱就係京都議定書嘅十年前。因為京都議定書就1997嘛咁但京都議定書呢其實佢就應該係 COP2 嚟嘅，因為 COP1 呢講咩叫 COP 啦 ?COP 呢其實呢即係呢啲聯合國呢啲呢係啲最悶蛋嘅嘢，啲人改名叫做 Conference of Parties， Conference of Parties 即係有關嘅團體組織嘅一個會議，咁解啫，就簡稱 COP。 咁佢第一次 COP 呢就應該係1995年呢就開始嘅因為佢UNFCC 就係92年嘛，成立94年先生效呢，就95年已經開第一次 COP。 咁然之後隔兩年呢，其實佢哋都好叻㗎啦，就97年啦。97年就係京都議定書都講過啦即係成百幾個國家呢就雲集日本嘅京都。咁雖然我哋最關心就梗係七一回歸啦但係其實呢個關乎人類生死存亡一個更加重要嘅事件呢，就喺日本京都發生啦。咁大家就簽呢個京都議定書啦。咁但係簽咗京都議定書之後呢，我都講過呢個故仔㗎啦，應該有好多國家呢就係要返去自己國家呢，原來係真正落實嚟去真係簽署嘅。咁嗰陣時我先學一個，即係我大概十年前我關注呢個問題，我先學一個英文字就叫 RATIFY。即係嗰陣時我話喂唔係喎，即係你知我呢啲咁嘅自大成狂冇藥醫㗎嘛，我又睇咁多英文書，咁我以為冇乜英文字我唔識㗎啦，咦點解呢個英文字我唔識嘅咁。原來呢個英文字真係呢就係你簽一啲嘅條約呢，原來你最先簽嘅呢往往都係一個類似意向書咁嘅嘢嘅，即係原來你最後呢你係要做一個部分，就是、要真正嘅落實佢呢。咁所有國家原來都要攞返自己嘅即係最高權力機構，因為佢係一個代表咗嘛，佢返去經過最高權力機構即係譬如喺美國就係喺國會嗰度嚟去 rectify 嘅。 咁但係當其時就 Al Gore 就戈爾就去咗就簽啦， 簽咗。 但係佢翻到去美國咧，克林頓咧就冇交俾國會。 嗯， 因為克林頓佢交都唔交，因為克林頓知道一定過唔到嘅。因為原來嗰年嘅七月啊，1997年7月，即係我哋回歸嗰個月啦、 嗯， 共和黨已經做咗動作啦。做咗個動作就喺國會度通過一條議案，就係話咧，嗱，即係其實佢哋已經收到風啦嘛，知道可能會簽呢啲咁嘅嘢啊嘛。咁你知喺國會入面有好多呢啲咁嘅超級富豪同呢、這個嗰啲勢力嗰啲煤炭商有關係、石油商有關係噶嘛。佢話我哋美國一定唔會咧係簽署任何一啲對我哋有約束性而又有機會損害到我哋美國利益，你知叫 American interest 嘅緊要噶啦。其實任何國際條約嘅咁，咁而喺國會度咧就做咗呢個動作。所以克林頓當時佢知道戈爾拎翻嚟嗰份嘢咧。佢一定過唔到國會嘅，咁佢係醒目仔嚟㗎嘛，你知克林頓幾醒目啦，咁佢無謂呢就係、是、灰頭土臉啊，即係吓就撞大板啦，所以佢落返嚟之後佢就擺咗一櫃桶底，佢淨提交都冇提交到俾國會，所以最後呢美國係冇 ratify 到，咁於是其他國家睇喂你 美國 都唔 ratify， 所以呢就好多人都唔 ratify、嗯、所以97年12月搞完一大台戲之後呢係冇晒下文嘅，咁後嚟就發展係點呢，其實美國仲不得已，佢已經唔打算簽啦、啊、但佢仲係話呢個協議呢點樣先可以生效呢，佢話一定要係所有嘅呢個締約國佢哋嘅總排放量係好似超過三分之二嘅國家簽咗啦、 嗯、 即係嗰啲國家佢哋嘅排放量加埋係超過全球嘅三分之二呢，咁呢個條約呢先至係叫做生效嘅、 嗯、 其實你好無謂嘅呢個條約呢、這個條款，即係原來佢都唔打算正式嚟去落實，但係佢就加咗呢個咁嘅條款落去喎，咁呢個條款呢令到嗰啲真係有心推動嘅包括歐盟啦、啊、即係歐盟嗰陣時都係成立咗冇耐啫，都唔能夠正式落實即係生效喎、啊、呢個條約，咁你估最後邊個做白武士呢，唉真係奇怪啦，呢、這個白武士原來就係俄羅斯，俄羅斯，因為俄羅斯嗰陣時咧，原來佢計個條數啊，真係隨笨有精啊！原來俄羅斯佢話佢因為佢92年嗰陣時崩潰曬啦嘛，1992年成個蘇聯崩潰啊嘛，咁啊，於是佢淨即係分崩離析啦，個面積啊細咗好多啦，同埋好多啲古老嗰啲咁嘅工業咧，亦都完全散曬啊嘛。佢要計個條數咧，就話如果即使我要滿足呢個京都議定書入面嘅減排咧，我係完全做得到嘅，嚇、 嗯 啊，即係甚至有着數嘅。所以佢最後決定。就都係簽咗，咁佢一簽咗呢一加埋呢就多過三分二呢、 嗯、 就係係啦佢去到呢一個係97年呢佢要差唔多去到05年呢先生效、 嗯、 好，同埋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呢再講下京都議定書嘅發展。